神州在要我平好县请吕明捕赐奉县是某活老关前战胜一十八路诸侯，仰仗一副东太师之威，要祭满朝文武，今天请功奉爱问候吴爵位。眼看江山在握，群臣赴守城，那是盖世英雄战鳌头，笑看桃源数北兵，门上哪位听使？ 做什么的？ 司徒府有人求见。 侯爵，启禀门后，司徒府有人求见。 说啊。 是锦上回话。 参见温侯。 罢了，到此何事？ 小人奉命传兵。 将 我家老爷十分敬慕温侯，在虎牢关前大显神威，斩败诸侯，堪称是定国安邦的大英雄，今日特设宵宴，尽请温侯上殿取驾光临。 王大人既然有此美意，本侯取之不恭，传话回去，随后就到。 是。 来，带马司徒府去。撤 神机妙算，请得温侯过府。有请相爷。 嗯哼，何事？ 启禀相爷，问候过府。 快快有请。 是。有请。

算团巧一段，我参当断啊， 海枯石烂不变心，何英、毛维涛演唱。 去幸福在满金山。 刚才是何英、毛维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替嫂神机妙妙，心中事谁谁 刚才是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，最后请听吴海莉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有四，裤子你把不完全讲，翻天我烦恼。 远走奸贼无帮家，那全家为恨死逃尽。八月十五，我爹娘比下霜，王上一朝我兄长下云烟，云溪他团起早成王，为求他人能生愿，夜雨逃出我下云阳，路遇贼兵我跳长江，我是借此逢生寄楼家，谁要虚度一年整牛配，可见我却是爹爹娘在心。忠良早害才不通，奸贼狠毒实可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保，你为何三月来不图真啊金王，奸贼到底是哪个？你离开对我说明白，我爹爹当朝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主，愿将那奸贼斩尽家。 听众朋友，浙江小百花乐集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 俗话说，人多力量大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。俗话